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早晨好，我是云云。首先来听一首同一首歌，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它是一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的名称和开始曲，很多人都曾经很喜欢看的一档电视节目。那时候可能你还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应该孩子都不小了吧。歌声中满满的都是回忆。 首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风靡一时，那就是郑钧的《回到拉萨》。这是郑钧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赤裸裸》当中。融汇着浓郁的藏族民歌气息的《回到拉萨》，以独特的风格感染了都市的人，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家。那包含着恢弘文化的布达拉宫，咆哮而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巍峨奇丽的雪山，美丽的雪莲花，博大与雄浑，圣洁与美丽，一起在眼前汇合。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净。 在这歌声中，尘世的心灵被清洗，昏睡的灵魂被唤醒，漂泊的人回到了家。这里没有世俗的争斗，没有心灵沉重的包袱，只有雄奇纯美的自然。韩红的家乡也是一首这样的歌，在歌声里摆脱外物的纠缠，找回真正的自己。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爬满了树，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随着你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 青光，雄鹰。 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歌手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后来被选为1994年叶童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 好不尽尘世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盏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是多变迁。哀家山 曲《焚心以火》是1989年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的主题歌，由顾嘉辉、黄沾作曲，黄沾作词，叶倩文演唱。动人的旋律响起，仿佛那个遥远的故事又重现眼前。《古今大战秦俑情》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生死的穿越故事，讲述的是秦朝大将孟天放与少女韩冬儿的30爱恋。这动人的歌曲也是这一时段千年阙歌的结束曲。我是云云，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老歌。 焚心以火，让火烧了我，燃烧我心，纵唱真爱景歌，人 行，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盟咨询400-678-6888。 投资需谨慎。 哎，做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被遗忘的时光是否在蔡琴的歌声中再次被唤醒呢？这里是千年阙歌，我是云云，继续来听王菲的《红豆》。红豆的作词人林夕在写歌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播放着日本偶像剧，剧中的女主角煮着红豆，因为心里想着要分手，就把红豆煮糊了。于是林夕一边跟着剧情，一边想歌词，创作出了这首《红豆》。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 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风球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 《千里寄相思》是一首流传多年的经典之作，它的原唱是吴英音，被誉为鼻音歌后，就是以这首歌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红遍了上海滩。之后很多人都曾翻唱过，最著名的就是徐小凤的翻唱版本。 夜色茫茫，早思走天边，星月如钩，回望是恍如梦，从寻梦 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听见我告诉你我，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万水千山中华相伴雪难，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限，曾想挚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心醉诸难，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已无限，别万山不再返，山中环起巨风急雨翻，豪气吞吐风雷，饮下相伴雪盏， 以前曾经买过一盒磁带，孟庭苇的《纯真年代》专辑，封面上孟庭苇穿着白色的裙子，清纯无比。第一首歌就是《白纱窗的女孩》，那时候觉得她的声音比夜还清透，嗓音忧伤、纯美、干净，低吟浅唱之间勾勒出我们曾经拥有的纯真年代。 钟声响了，我依然凝望着那白纱窗。Thank you.

是歌手腾格尔的老歌，表达的也是一种对于自由的向往。身居繁华都市，有的时候会觉得生命不堪重负，觉得疲惫郁闷。每当这时，腾格尔便想回到草原，因为草原是他的根，家是他的天堂。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呼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我的家。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牵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手瞳孔你还记得吗？他的原名叫张海波，和吴迪清、张强等人都是中国流行乐坛的早期明星。1986年参加第一届百年歌星大型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他是领唱之一。瞳孔的声音苍凉深沉而又柔情，很有个性。下面我们来回顾他的经典之作《人生小站》。 记得那是夏季，天气多风又多雨，也许纯粹是偶然，在这小站遇见你，多少次的见面，你我无语，不只是有意无意，两颗心互相多何必。面对面两列火车擦肩各奔东西，这也是命运注定，有相聚就有分离。哦，忧伤的一出戏，哦，忧伤的一出戏。夏季天气多风又多雨，也许纯粹是偶然，在这小站遇见你，多少次的见面，你我默默无语，不只是有意无意，两颗心互相多何必。火车擦肩各奔东西，这也是命运注定，有相遇就有分离。 记忆， 所有你想要的， 所有的感动， 所有你想要的， 所有你想要的美好，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归宿。我是于云，稍后下一时段千年阙歌，让我们继续在经典老歌中重回美好时光。 所有你想要的，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是一支北京著名的民谣团体，他们在2009年成立，由主唱小娟、吉他手黎强、口琴长笛手刘晓光、打击乐荒井组成的四人阵容。在音乐的演绎上，他们四人心意相通，理想相近，他们的音乐追求随心而动，接近生活最本真的东西，诚恳、自然、自由。耳边听到的就是他们带来的《我的家》。 我的家是大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我的家是大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在唱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古树下是台湾歌手邓丽君的专辑《甜蜜蜜》当中的一首歌，至今依然是无数华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一阵晚风一阵凉，晚风悄悄问夕阳，是谁站在古树下默默凝视在远方？一缕青丝垂肩上，相思缕缕比发长，为谁历尽黄昏里依然忘记晚风凉？忽然看见一个影子在我面前摇晃，我是多么欢喜是你走进我身旁。 千千阙歌在歌声中追寻逝去的美好时光，我是云云。明天早晨五点到七点，邀请您继续来赴约，和我一起重温经典。稍后是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 千株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 修为，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能地有多？逍遥的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这一世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